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明年三月，在天通苑西三旗和回龙观之间将建成一座面积上百公顷的城市公园。这座新的城市公园位于昌平区东小口镇，总建筑面积大约110公顷，与玉渊潭公园相似，约等于5个景山公园。公园内将种植各种植物，包括乔木、灌木、藤本植物和各类花卉。今年首都机场春运期间，预计进出港旅客量将达到1096万人次，日均接近27万多人次。预计节前客流在本月6号到达最高峰，从本月9号开始，旅客流量平稳降低，但从春节后半段逐渐回升。本月21号，首都机场将迎来第一波返程高峰，3月6号，首都机场将迎来第二波返程高峰。随着春节临近，广州、西安、乌兰察布等多个旅游城市来到北京进行春节假期的旅游推广。目前春节假期出境游产品已经基本售罄，让更多的游客把目光投向了国内游市场。数据显示，去年北京的旅游输出人次排名位居全国第4，仅次于上海、江苏和广东。从现在开始到4月30号，西藏将对去西藏旅游的朋友实行一系列的特殊优惠政策，涵盖旅游景区、星级酒店、旅游车辆、航空铁路等七个方面，力度空前。在景区门票方面，西藏明确全自治区的 A 级旅游景区都将对游客免费开放。据统计，免费的景区包括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大昭寺、纳木错、雅鲁藏布大峡谷等共115家。此外，全自治区三星级以上的旅游星级饭店房价将按照不高于去年同期优惠价格的 50% 执行，也就是在去年优惠价格的基础上再打5折。而对于普通的机票，西藏航空已经开始执行票价优惠，其他入藏航空公司的航班的票价优惠办法正在协调推进当中，将通过旅游官方网站予以发布，您可以登录西藏旅游政务网查询了解。中国旅游研究院等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今年春节出境游将增加到650万人次，人均成交价约9500元。泰国、日本、新加坡是热门出游国家，消费者当中最远的到达南极，全家出国过年成为春节出境游的主力军。国内首个突尼斯包机旅游项目将在今年春节启动，这是继对我国游客实施免签政策之后，突尼斯对中国市场抛出的又一个橄榄枝。首航将在农历大年初一启程，春节期间突尼斯当地平均气温为10度到15度，游客可以游览世界文化遗产迦太基、开鲁万清真寺等等。摩洛哥旅游航空运输经济大臣萨吉德表示，希望到2020年每年能吸引50万名中国游客赴摩旅游。他透露，摩洛哥和中国的直航线路正在洽谈当中。不断激增的中国游客已经成为了芬兰旅游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芬兰旅游局负责人表示，在赴芬兰旅游的外国游客当中，中国游客人数排名第5，消费水平排名第1。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下今天中午11点收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晴空少云，最高气温呢是0度，有3到4级的偏北风，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本周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能见度比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那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到4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10摄氏度。 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 40%。 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以晴为主，能见度良好，有利于交通出行，气温较低，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14: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着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我们的家，新家住在876，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事儿。 好， 哎，人特别好，特别好啊。这个呢，就是回家嘛，对不对？就是干点什么呢？这是大家去琢磨的一件事儿。打麻将可以没问题啊，打扑克啊可以没问题，还可以跟爸妈一块儿点一部合家欢乐的大片儿啊，一起开心一下。看什么呢？您不用去电影院啊，想在家里边买一大电视也没问题。歌华电视院线2018年2月1号到2018年2月28号期间，盛大开启了新春盛宴优享季活动。活动期间呢，订购5部大片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这个 VIP 会员。开心之余还有奖品可以拿，一共有1250个名额啊，数量有限，赶紧去领。以后呢都可以免费看大片了。歌华有线高清交互平台叫院线栏目啊，承包您家的客厅。要什么看电影啊啊，看这个高清大片啊，都可以在那里边看着，还有什么高票房的那种巨制啊，反正在家里边没事儿就打开歌华电视院线看电影去吧。嗯，好吧。 我妈早就看了。 我也是。春节期间嘛，对不对？跟爸妈在一起陪伴是最重要 的。是的， 对不对？ 嗯 啊，今天周一，咱们说完了这个高兴事之后，接下来咱们继续聊啊。每到周一呢，都是要解决一下大家在一周之内给我们发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想买什么房子，这个户型怎么样，这个地段怎么样，这个价格怎么样，或者是我想装修房子啊，这个您帮我看看，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希望听一听我们专家的建议。所以周一呢，我们又请来了两位啊，来跟我们聊两个问题。同时呢，这有其中的有一个问题啊，也能够拿出来说一说， 嗯， 对不对？就是买房的时候，大家都想我要买南北通透， 嗯， 是不是？南北通透肯定好啊， 嗯， 它有这个过堂风， 对， 是吧？这个空气流通性好， 就俗称的通透。 哎，没错，南边我可以晒太阳， 对， 北边我可以放东西 啊。我以为北边可以乘凉， 都可以吧？ 是吧？ 对，冬暖夏凉嘛，所谓南北通透。那东西通透到底好不好呢？对吧？东西也有通透啊， 这样房子还真不少见， 挺多的， 对吧？ 挺多的啊。今天咱们也来聊一聊东西通透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那不好的那些点，我们能不能去把它通过这个装修啊，通过后期呢，能把它补上？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啊，欢迎刚子。 永刚， 嗯，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的博士，家居心理学的专家谭博士，谭伟佳。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哎，嗯， 今天咱先说哪个户型？ 咱先说第一个呗。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这是一位叫做那个 NASA 熊，这估计可能是去过那边哈。他问的，他说和平里3区的57平的一个2居，我打算买啊，96年的房子，算老房子了。你们帮着给看看呗。现在报价是570，你们觉得我能砍吗？扣谢， 不好砍。 这户型，这个户型 不是那边的96年的房子算新， 因为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和平里。 去过呀， 因为和平里那边老房子比较多， 比较多 都是那种红的房子，六楼到也就六楼吧，人字顶的那种老房子比较多。 嗯、 但是它96年的房子算相当于那片的新房子，而在其次那边的学校都不错哟。 哦，那倒是， 而且交通比较便利哦， 是的， 有很多的公交车，包括地铁都是从那儿贯通的。 是的， 而且就在二环边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好吧。 这是优点啊， 是的，是的。 没有这优点呢，它可能也报不了500期。 没有这个优点， 但是 要买了。 我们要从户型上给他看一看， 是 它这个户型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东西通透？其实这就是东西通透的一个房子， 是， 对吧？ 应该算是拐角的房子。 哎，而且呢，就看这个形状，很清楚的就能看出来，这也算是刀把户型或者是手枪户型，这算吗？谭博士， 算 是吧？ 我觉得可以砍，拿这把菜刀是可以砍。 对啊，您说您这户型不行，太凶。 哎，但是这个户型可没咱上周看那凶， 哦，没那个凶。这个只是菜刀， 滋水枪户型 对吧？那还有灌注口呢，那个。 哦，哎，但是这个一般的老房子还经常会出现这样，这要在新房里边啊，还算是不错的了。 嗯， 真的真的啊，在新房里边50多平能成这样的话，已经算不错。50多平两居啊， 是 还带一小厅， 标准的小两居。 对，还是这样。那个谭博士先来说说，你拿到这个户型，第一眼看你觉得怎么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一数字一，就可以看到这个户型了啊。 特别是值不值得570？ 哎，570，和平里。 从地段来说，570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了，但从户型上来说不好。 哦，哪儿不好？ 首先从空间心理学角度来说，咱们先从古建筑学说起啊。 嗯， 它厨房的这个位置是有问题的。按咱们这个听众发来的这个图片看的情况下，这个厨房的位置应该是在西北角。首先在古建筑学里面的在古建筑学里，厨房跟卫生间不适合在西北角，因为这叫火烧天门。 哎呦，哦， 大家想想，在故宫的建筑学里面，养心殿类似于像养心殿这种古代皇帝休息办公的地方， 嗯， 就是在整个故宫布局的西北角。而西北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家中的主人的位置，所以首先从位置的方位学来说，空间学来说有大忌。 哦，明白，就等于厨房占了一好地儿，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占了重要的位置。 那把厨房卫生间打了，把那个一进门那卧室换成厨房卫生间，这也不合适啊。 这倒不合适， 管道 啊。对啊，这不合适 啊。 对对对。 还有其次就是它的东西通透，通透的最后是卫生间跟客厅通透， 嗯， 通透完之后跟卧室门再通透，卧室门再跟阳台门再通透，一线贯穿。 哦，就等于卫生间和厨房那点味儿全跑到卧室里边。 可能性是很大的。 嗯， 而且入户门跟卧室的这条走廊利用率也不高。 嗯，基本没有利用率。 嗯， 而且你那个卧室你怎么改门？你要改门的话，基本上跟厨房和厕所它就紧邻了。 对，嗯，是 这个 NASA。 还有其次就是整体的户型确实像奇葩户型中的刀把房。 嗯，对， NASA 这位朋友，您可以拽着房东一块来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估计可能好砍一些。 对对对，我刚才就建议听众拿着这把菜刀去砍，是能够砍下去。讲 反正谭博士说完之后啊，这房子确实没什么可买的，对不对哈？对不对？来， 我没有叫他不要买啊。 但是有小快手、小魔手、刚子啊，刚子什么户型拿到他手里都能稍微的动一动。 对，但是我真没有觉得这个房子有什么不舒服。 你看看， 你看，你看，该有 的 都有。 真 的， 刚子特好，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是吧？因为我们其实能够看到，买房子很重要的就是地段嘛，对吧？ 嗯， 是很直接。而且说实话，很早以前的房子，像九几年的房子， 嗯， 能有这种规规矩矩的两个卧室，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你看，我们的厨房明厨、卫生间明卫、卧室是还有都是有窗户，而且还有一个卧室有一大阳台。其实从理论上来说，我认为这个房子还是不错的，结构还是不错的。然后另外呢，当然它有它自己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因为房子小造成的， 是的， 而不是其他的。你比如说，你就像一个50平米的房子里边， 已经是两居室了， 嗯， 就是五脏俱全， 对， 它是五脏俱全，而且它是两居室，按这个面积，我说我觉得一居室那是合理的，但是现在是两居室多出来一间卧室，所以说其他空间小一点那是应该合理的， 是是，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厨房也小，卫生间也小，都不大，对。但我觉得这个本身房子又不大，小点就小点呗， 能有就不错了，是吧？这意思 对 哈， 能把这个功能满足就不错了。我们来仔细分一下这个房子怎么回事啊？ 嗯， 刚才提到了一个事儿，说整个卫生间和这个和卧室、啊、通着，然后卧室和阳台通着，这种情况怎么样？我说确确实实有可能会有一些味儿，有可能会串到卧室里边来， 嗯、 串到客厅里边来。 嗯， 但是我们这是明卫啊， 嗯， 对吧？你可以不开门吗？你不开门的时候，然后我们把窗子打开，我们把排风扇打开，那我们所有的异味我觉得全都已经可以给处理掉了，这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 嗯、 而且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因为进去之后啊，这个说是小客厅，其实它是一个拐角，还是一个十平米，其实并不大。 嗯， 那么我觉得有可能呢是把我们的厨房门调一个向，对，现在看起来的话上边是北，然后您可以把厨房的门改到东侧去， 嗯， 也就改到东侧去之后，您可以将卫生间的尺寸变大， 嗯， 就是卫生间和厨房其实可以拉成一条平线， 对 对，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卫生间就扩大了。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啊，这个我们增出来这一小点面积其实对于客厅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我是说实用角度上说没有任何帮助、 嗯、 那么它唯一去解决的只是一个过道的问题，而我们如果要是把厨房门给调一下向的话，就没有任何的一个过道问题了，我们就可以把卫生间扩大了，厨房还没有动，而对于客厅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调整一下。而且还有呢，就是卫生间 2.9 平米，嗯，还行，不算那么的小，扩大了之后我认为可能就有 3.9 平米了， 做个干湿分离呗， 至少4平米没问题。 对，你想一个50平米的房子4平米的卫生间，那我觉得已经很小 了，可以 了 可以了， 对， 是的， 对。而且假如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卫生间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门向外开， 哦， 对吧，卫生间门向外开的话， 对对， 那么里边 显得又更省地儿了， 对，显得更省地儿。其实我觉得卫生间门向外开还可以跟大家伙再说一下它的好处，哎，知识点， 嗯， 啊，其实我们在说的时候啊，卫生间里边其实是一个居家安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保证每一个空间都安全，但是在家里边其实卫生间是最容易发生危险的一个空间，您比如说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洗澡时候缺氧了，或者上厕所的时候用力比较大，然后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对对对对，心脑血管的问题， 对，那这时候假如啊我们门如果向里边去开的情况下，如果人真的是不小心发生意外躺在里边了，我们家里边有人发现的时候门都打不开， 是， 对，门都打不开、 嗯、 那这时候我们如果门能够向外开，如果能够向外开，里边其实空间又省了， 嗯， 而且呢我们又可以像刚才说的，门向外开你总不可能经常性的总是打开着吧，对吧、 嗯、 你自觉不自觉你就把门关上了，所以说又防止了异味向外跑， 嗯， 哎，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去解决， 嗯， 所以说把卫生间扩大一点，然后呢门向外开，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好， 那、嗯、真好，我觉得你替开发商说了很多话，真的。 我给这个这位先生一个买他的理由， 是是是是， 这个房子还不错，然后是可以调整的，这是卫生间。厨房来说的话，我觉得虽然说小一点，然后可调整的余地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我觉得也能够用。 嗯、 虽然说紧凑一点，但是我觉得能够用，只要把冰箱移出来就还好了。 对， 嗯， 对，冰箱移到那个小厅里边去。 对， 而这个小厅呢，就真的要看自己家里边的使用情况来定。 嗯、 家里边有什么样的人员结构，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都从这个厅里边来实现。 嗯， 然后如果这个厅有点小的情况下，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我们其实还可以考虑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卧室里边去解决一下，比如说像现在卧室15平米，那其实已经很大了，对于一个我觉得像一个100多平米的房子来说，15平米的卧室也不算小， 嗯， 那当然了， 哎， 因为现在都流行比如说小小居室，但是大客厅啊、 嗯、 或者是大厨房都流行这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像以前的房子的话都是几乎没有厅，厅特别特别小， 对， 然后有两个卧室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随着生活的提高，对于厅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 是， 而且对于卧室好像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方面的一些说法，都要是不能太大。 对对对对 对 对。 哎、嗯，那比如说，如果要是把东侧的这个，如果要把它变成客厅呢？ 东侧这个变成客厅的话，当然可以了。可是我觉得买的是一个两居室，那么如果是少一居室的话，能不能够用？ 分怎么住了？如果是比如说花花自己，我住一单间，哎，这没问题， 对呀、 啊，对吧？ 或者 你把它全打开， 小夫妻啊，或者什么，我觉得也还好。 如果带孩子，或者说以后，比如说现在是小两口，可能说不定哪天就有孩子了。 嗯， 那个时候如果您可能还没有那么着急的换房，或者手里的资金不足以让您换房的话、 嗯、 那有个两居室就比一居室客厅要大要更实用一些。 对，不过我觉得像这个房子有一个好处、 嗯、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小厅和卧室之间的墙是轻体墙。 对 对， 所以我那意思或者把它往里推、 哎、 也应该可以。15平米的卧室其实它要变成10平米或者12平米也 OK 吧， 足够用了。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阳台3.7平米，我们没有算。 是的是的是的， 对，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个阳台的3.7平米同样纳入到这个卧室里边， 快20平了， 那快20平米已经很大了。 是的， 所以说你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将我们现在的卧室空间变得稍微小一点，然后把这一部分腾出来的空间给我们的客厅、 嗯、就是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现在老房子就像刚刚说的、 嗯、 厅都特别小、 嗯、 卧室倒是给的都挺大的哈。其实我可以，您把那个厅啊，就别当一个客厅来使了，就把它当餐厅来使。本身又离厨房那么近，把厨房和餐厅的中间应该是一道窗户，是吧？ 对， 把那窗户打了之后呢，做一个这个类似于像 玻璃门 半开的一个厨房，这样的话直接就和餐厅融合在一起了。 就是我见过有开发商是那样，就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做饭，油烟比较大嘛，他不可能经常是冷餐 哦， 对， 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我是不安门，但是现在特别流行安那种玻璃门， 嗯， 但是玻璃门呢就有点像大厦那种上面带红外感测的，人一过啪门都开了，人一会啪关上了， 嗯。 也不错， 是是是，你看有的朋友也在跟我们一块儿出主意啊，空谷幽兰说了，格局还不错啊，没有浪费。就是朝向稍微差了点，看你的需求了。 嗯，哎，那咱们刚才已经说了，虽然这个刀瓣房的这个啊有点问题，但是呢，刚子说了可改，没有什么问题。那至少从空间心理学上来说，比如说这个朝向问题严重吗？ 朝向问题不算严重，光线只要光线能充足的话，南北朝向或是东西朝向。不会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太大影响。 就是在你看来，东西通透也是很好的选择， 也是很好，取决于房子的光线。 嗯， 哦， 还是光线是第一的。 嗯 嗯 嗯， 因为在北方到了冬天，一般老人不愿意买把西北边的房子。 嗯， 因为 西北风大。 哎，西北风大， 嗯、 然后如果你们家供暖哈相对差一点的话、 嗯， 一到冬天就吹透了，这个是问题。 对，这个确实是问题。 嗯， 北方西北风确实是大、 嗯、 尤其东西朝向的房子，咱们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听听咱们主持人的意见，如果是纯朝西北方，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房子的朝向它已经是东西朝向，又在整栋楼的西北方，那我不建议考虑，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厨房也在西北方的问题、 嗯、 恐怕结了婚之后对小两口感情上头部健康上还是会有所影响、 哎、 我继续要提醒一下， 上升了一个高度啊！ 我的天、 嗯、好 哦，好好、嗯、这个想要 这个缸子就不原始了、 哎、想要砍价的啊，听谭博士的啊，那个卖主啊，你听刚子的，那都不叫事儿，你知道吗？都能改哈、啊。好嘞，好嘞，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东西通透的问题啊。这个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户型啊。大家如果也想在这个周一的时候，把您的问题让我们两位专家一块儿来聊一聊，来说一说，来评一评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邮箱啊，邮箱呢是住在的全拼876，住在876 @163.com， 发来您的户型图和您的一些问题、一些需求就可以了。现在呢，您可以直接发送户型一啊，就是这个阿拉伯数字一，就能看见我们刚刚说的第一套户型。说完这个，说这个客厅嘛，改成餐厅， 嗯、 其实呢，就是把这个客厅的一些功能放在了卧室里边。 是的， 放在卧室里边呢，您就可以在卧室里边安一个电视，安完电视，您就可以看歌华电视院线，对不对？ 勾画电视院线有每周至少上线两部院线的大片啊，有全年都更新影片都有数百部啊，特别好，所以这个您可以在卧室里边就可以享受了啊，同时也可以弄一个投影嘛，也不错，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咱这样，咱们先把第二个房子也给说了，说完之后咱们最后来聊一聊东西通透的房子的优缺点在哪里。第二位来的是张建华啊，张建华呢是马上结婚了，恭喜啊，先恭喜。他说这个房子呢是要做这个婚房使，也是一老房子，虽然是全朝南吧，但是卫生间和厨房都忒小了，这怎么破呀？而且他还问了一下，这个房子适合当婚房吗？这估计是问你的，谭博士。 嗯， 大家回复数字二就可以看到第二套张建华发来他的要当婚房的这个户型。 嗯， 适合结婚不？挺好的吧？ 从户型感觉上来说挺好。 哦， 嗯， 你看， 有几点得提醒这位听众啊。首先，先了解一下两口子现在性格如何，因为、 人家都要结婚了， 还算人家合适不合适？ 劝和不劝？ 从户型上，我有几个空间心理学这个角度可以给大家解释解释啊。 哦，好， 提醒一下婚后生活。 哦，好好好，对。会婚后应该注意点什么是吗？ 啊，对、哎、这个户型中呀，从咱们人的这个心理学角度，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房子一进门其实虽然没看到厨房门，可它隔一堵墙是厨房， 是 从心理学角度这会让人略显焦躁。 哦， 磁场上会略有焦躁，就好比咱们对面是厕所，虽然不对的厕所门，但咱们知道出了门对面就有公共卫生间的那种感觉。 嗯 啊、那倒是、 就是比较直观。 对对对 对，比较直观。 嗯， 还有其次就是两个房间的房门略微相对，希望两口子以后吵架不要分房睡。 哦，也是，俩人一吵架咣咣一关门，一个左一个右，哎，这倒也是、 哎、来刚子把墙给他打了、全都能客厅， 现在变成大开间了。 反正我觉得是好意啊，就因为快结婚了，每个人都让一步，对不对？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户型挺好的，全朝南这么方正， 还不错， 是不是、嗯？ 是。然后是这样，这个房子呀，还是一个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房子。 对。 而且呢，这么看起来，其实这个房子面积也不大。像这里边提到了，这个卫生间太小了，只有一点几平米。 对， 那么、 这样，咱一会儿再解决这个问题。 好， 先进一段广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马上回来。 正在找装修，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园？ 999元每平米，九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园？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这家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不信你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哦，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啊，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威。 哎，一开始呢还是说特别好的事儿啊，因为重要的事情好事儿都要说两遍至少啊，这个过年了和爸妈一块儿看一部合家欢乐的大片儿特别重要，开心一下嘛。歌华电视院线2018年的2月1号到2018年的2月28号期间，盛大开启了新春盛宴优享季的活动，活动期间订购5部大片就有机会免费得 VIP 会员，开心之余还有奖品可以拿，一共有1250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来领吧，以后都可以免费看大片了。歌华有线高清交互平台院线栏目在线500部大片，每天乐享高清大片盛宴，步步精彩，高票房巨制，承包您的客厅看电影，就来歌华电视院线。好的啊，说完这个了之后，这歌华真挺好的，现在家家基本上都在用啊，而且每次都一到有一个专门介绍歌华有什么栏目的一个频道，你一按确定，马上这部片子就能够出来了啊！出来之后呢，你就说，哎，您需要付多少钱来看这部片子？您要是 VIP 会员的话，就可以免费看了。啊，特别好！来，我们接着有请杨永刚刚子和谭博士，我们一块儿来说一说，解决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每周一呢都会挑两位啊跟我们互动的听众发来问题的听众，我们解决一下您的实际问题。如果大家呢也对您的户型啊，比如说您要想买房子，正在犹豫不决，想让别人帮着看看您这户型怎么样，您都可以到我们的邮箱啊。住在全拼876@163.com 发送您的户型以及您的问题，我们都会在周一的时候帮您解决。今天我们刚刚解决了一个 NASA 熊，它的是一个东西通透的房子的户型，这个您要想看一看也想帮着给看一看的话，直接回复数字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正在解决的是这个要结婚的小张的问题啊，说马上要把这个房子当婚房了，这个房子呢看起来是一个全男的户型，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二就能够看出来了。嗯，看到这个户型呢，就是他的问题就是厨房和卫生间都忒小啊，但是我们已经有解决的方法了。 是， 嗯， 而且他的优点就是，哎呀，卧室真大呀。 嗯，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房子呀，我刚才在节目的中间时段的时候，休息时候我们还在聊呢，其实特别特别像，我觉得很像石景山的一个小区。 哦， 他没发是哪个小区，不知道是不是、啊、 这么直观了你都。 对，因为我之前曾经接触了一个客人，跟这个户型是一模一样。 哦， 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户型看一眼我就知道他所有问题在哪，他应该怎么去解决，而且跟这个张先生， 嗯， 他的这个情况还一样，他也是要结婚了。 哦， 这里边 他们夫妻俩之间吵架吗？ 我还没关注这方面。 如果这也有，哎呀，那就更像了。 回头我问问。 来来，当初你们装的设计的时候怎么给他改的？ 对，我来说一说当初那个事儿吧，就是我们也是发现了这个卫生间特别小，一进门之后卫生间比较小，紧跟着卫生间往里边的厅比较小，再往里边就是一个厨房，还是比较小，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是将卫生间给它调了位置了。这个对卫生间，我们现在是把卫生间和卧室之间的这堵墙上面掏了一个门洞口，然后呢将、 哦、 对，然后呢将卫生间的这个功能移到了卧室当中的一部分 啊。 对，其实等于把这个卧室面积变小一点，然后呢将卫生间变到里边去了、嗯、其实这样的好处我一定要跟大家伙说一说。 嗯， 尤其是张先生您仔细听好了，对你帮助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大。第一个呢，就是卫生间这么小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卫生间小也会导致了我们进门门厅之后的这块感觉也是特别特别小的，进去之后第一感觉不舒服， 嗯， 因为整个空间都小， 嗯， 那么我们将卫生间的功能挪走之后，最起码进门是豁亮的，对，这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一点几平米的卫生间，你马上要在里边结婚生子，只要是生子的话就会面临着， 怪不得要吵架呢，是吧？ 卫生间太小了，对吧？ 不够用。 那么马上就会面临生子的问题，生了孩子之后你在里边怎么给孩子洗澡，你是转不开的， 对， 对吧？所以说像所有的准备结婚的这个听众们，我都建议家里边只要准备要孩子了，我都不建议家里边的卫生间里边有淋浴房，有的人卫生间比较大，加个淋浴房吧，干湿分离，这样看似是好的，但它真的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是给孩子用盆放不下，放了盆之后自己从里边站不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难受。 嗯， 所以说我们将这个卫生间给它放在里边去之后，卧室面积缩小点没关系。 嗯， 啊，我们能够日后给孩子很方便的洗澡，然后呢从里边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日常的一些料理，我觉得都还很好。 是的， 这样的话就把问题去解决了。而下水的问题你也别担心，那里边所有的下水管都是直接走起来的，您可以马桶的下水的话呢，您可以选择一个侧排的马桶， 嗯， 对，就不是下排的马桶，是侧排的马桶、嗯、就可以把马桶移一下位置， 嗯， 然后呢这个上水下水就很好解决了，这个任何一个技术工人都可以去解决， 嗯， 我觉得这不叫事儿。 是的、 嗯、而再往前去走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了里边这小厅呢现在没有卫生间了，变大了，我们再把这个厨房也拿走，让厅变得更大，拿哪儿去呢？就拿到我们阳台上去， 嗯， 但是阳台上里边有几个问题一定要特殊关注，就是第一，我们虽然说在阳台里边的采光会特别特别的好，但同样也会产生的问题就是，当你因为光线比较好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看不清楚它火苗怎么样， 嗯， 就是打着火的时候，哎，你总在想它着火没着火，我要看看它熄了火，我不知道，总会发现这种问题， 嗯， 所以说这个要格外的留心一下。而我们这个厨房挪进阳台之后还有一个不足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吊柜会少很多，因为它会有很多的窗户， 是的， 也就是我们厨房的储藏空间就不会特别特别的足， 嗯， 但是我觉得可以从外边来去解决嘛，对吧？ 嗯， 嗯， 嗯，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时候啊，为了能够将厨房的或者是餐厅的感觉变得更大，会做成开放式厨房， 嗯， 千万千万不建议，即使你的生活习惯很西餐、很西式、很凉餐，都不要这样去做，因为厨房里边毕竟也会有各式各样的物品，比如说暖壶啊、刀具啊、叉具啊。那么当小朋友刚刚会走、刚要走、还站不稳的时候，他会对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十分的好奇，他会蹬着抽屉的把手，他会上台面，他会欠着脚去够台面上的东西，他会打开抽屉之后从里面去找各式各样的东西，你会无穷无尽的担心， 嗯， 那个时候你真的是万一有一些什么意外发生的话，你会后悔不及的， 嗯， 所以说我们到现在为止啪关倒门 想进别进去、 嗯、 我们就不让孩子进厨房。 嗯， 对，所以说那个我们现在呢已经将厨房挪到阳台里边了、 嗯、 我们已经将卫生间挪走了，厅本身就比以前要大了很多、 嗯、 所以说我们得知足啊、嗯、留出来这块地儿空出来给大家伙用。 厅已经很不小了，6.4平的厅加上 3.9 的厨房，又加上了 1.9 的卫生间，原来卫生间的位置 对、 哦、已经很大 了。 对对对对 对, 对，其实已经还挺好的了。而且另外呢、 嗯、 我建议啊，您一定要留出来一定的空间给孩子玩，这个就说到孩子教育方面的事了、孩子多爬多走多怎么样多运动还是好的，留出来一点空的地方给他。 嗯， 别把这个地方放得这么满、 嗯、 像什么用餐的地方呀，反正我们家不是在规规矩矩餐桌上吃饭，我们是在茶几上、 嗯、 然后看着电视吃完饭、 嗯、 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 嗯、 所以说我们把我，但是我们家没有客厅，我们家的客厅功能不存在啊，我们把客厅里边所有东西全取消掉了，全部都留给了孩子。 嗯， 对，所以说你也可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是啊， 嗯， 看来这间房子啊会不会吵架咱不说啊，因为生活难免会有一些这个 磕磕碰碰， 哎，对，这是难免的。但是您这房子早生贵子是一定的啊。 嗯， 刚结婚那刚子一直设计了，你们还孩子，你们家孩子，你们家孩子。 不不，他是按照石景山的同户型 走。哦，这么走哈、啊、挺好挺好。哎， 戒酒戒烟。 真是特别好啊。而且采光的话就建议您，您如果厨房挪到了阳台之后啊，的、 嗯、 推拉门的那个厨房的那个门要改成玻璃的，对吧？这样呢采光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哎，但是说个但是、 嗯、 玻璃门没问题、 嗯、 我们还是建议选择上半部分是玻璃门，下半部分是实的。 哦， 为什么？还是因为孩子 安全哈、啊、 还是因为孩子、 嗯、 因为孩子有些时候会推着各式各样的，比如小凳子小车来回跑，如果他要撞在玻璃上的情况下会造成一些不安全的隐患、 嗯、 所以说我们把下边做成实的、 嗯、 撞一下也没关系。 嗯， 对，嗯，反正这个户型真的是还不错，而且好改， 真挺好。 嗯，唯一我觉得问题就是到夏天可能会有点热， 哎， 因为它三个房间全朝南， 是， 我、可能相对热，所以您做窗帘或者安空调的时候，您自己要多留一点心。 嗯、对对对，嗯，好，踏踏实实结婚吧，啊，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哎。嗯、哎，不是说吵架吗？啊，谭博士，怎么又没问题了？ 改了挺好呀。 哦，改完之后就好了是吧？ 是啊，因为这个卫生间如果明显大了之后，你看有个口角放那儿，这明显改大了之后，缸子一搞，好很多。 哦，好。 哎呦，我发现你们俩就是一个手心一手背。 行，好，咱们现在两个问题都已经解答完了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在我们的直播时候也可以来问出来。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这一个小时，您直接发户型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加上您的问题就可以了。如果正好没赶上我们的直播，您说哎呦户型图没在我手上，现在发不方便，您直接记住我们的邮箱。住在全拼876@163.com 发送您的户型图，加上您的问题，加上您的需求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咱们又回到第一个户型，就是东西通透了。 嗯、 刚刚我们就简单的说了一说东西通透。其实我觉得东西通透，我有一朋友家里边是东西通透的房子，正好就是我们家那房子是正好南北向，然后我们家的旁边呢拐了一个弯，整个楼呢是一个 L 型的。 嗯， 等于我们这边是南北的，这边就是东西的。我去他们家看，我觉得也挺好，因为前后没有遮挡， 嗯， 视野特别宽阔。我们那个小区因为都是南北的，只有这么一栋楼是东西的，所以它不是说什么，楼间距不是100米啊、哦，楼间距我估计可能得有个5-6百米的楼间距， 哇， 看起来特豁亮，而且旁边就是京开高速， 嗯， 京开那边也没有任何的遮挡，啪一下又看出去了。我说哟，你这儿望出去可真舒服，我说是还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光线太足了，他们天天都是躲着光跑，你知道吗？一早上起来，那边的那个屋子恰巧是一个算是主卧吧， 嗯， 特早天就亮了。 对，你想我原来租房子租的就是朝东的房子， 你看， 哎呦我去，真的，你想那时候又年轻， 嗯， 早上起来，晚上睡得晚，早上就起得晚，哇。那真是晒着屁股起，我、哦、 对对对， 太难受了， 特早就亮了。 是， 然后呢，这边呢朝西的吧，从下午大概可能1-2点钟开始就一直有太阳晒着，一直到太阳落山。说西边那屋子热的哟，他们一家人啊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中间的客厅， 嗯、 就喜欢那边刚刚好还不错， 因为这个户型恰巧是把两个卧室全都在两个房间了，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所以就这个是一个问题。 嗯， 确实是这样。 哎，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任何一个房子可能都会有它的不足和优点。 是的，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屋子里边光线很充足，那这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优点呀。 对， 对吧？你像有些人有些的房子它就没有光线，或者每天只是晒那么几个小时。 对，你比如说纯朝北的， 对。纯朝北都没有光，没有那个直接的光照， 对， 还有光亮进来。 是， 而且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就像跟作息时间呀、啊，应该是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的生活习惯，它其实是不规律的。按照正常的养生角度来说，就应该是 三到五点起床。 对，太阳升起来你就别从床上躺着，太阳落山你该睡觉你就睡觉。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一个大妈真的就是这样。他每天这个只要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一定不在床上。 大妈睡不着，你知道吗？我们是睡不醒，你知道吗？ 年轻人压力太大，压力太大。 但是一个老中医也是跟我说 啊、 嗯，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说的是，你像现在到处都是空调，到处都是暖气， 嗯、 让人没有这种很明显四季分别。 对，这个是实话。 该冷冷，对吧？该贴边贴边，你该热就发汗。我觉得这样是对人体是健康的。 嗯、 所以说住的这个房子，以后我们给东西的房子，我们叫什么叫养生房。 嗯， 对吧？给他改个名字，多好的一事儿！ 哎，那南北通透，你再起一名呗。 南北通透就是很舒服的房子，应该 对对对， 叫尊享房。 好，就这么着，尊享房，我觉得就可以了。而西晒的问题，我觉得不是事儿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楼体的这个外墙保温都会做得很好。如果它真的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那个气的，如果它真的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窗户上。窗帘上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墙体，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外墙有保温，但是窗户没有， 嗯， 对吧？所有的窗户到现在为止基本都是两层居多， 嗯， 那么对于两层窗户的话，我们就加窗帘呗， 嗯，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厚一点的，有两层帘子是一定要必须的，第一层就是纱帘，第二层就是布帘。那么这个布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加上衬布或者是遮光布， 对，加厚， 对，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遮挡阳光的作用，我觉得就都能够去解决。 嗯、 其实只要它做到通透，我觉得问题就不大。跟说您到底是选顶层的房子还是选一层的房子比，我觉得要简单多了。 是， 对， 我们现在人就觉得通透那就是痛快。 当然了， 对，那么碰到这个先不说别的，就觉得先是好处居多。对，每个人都是，然后剩下的一些小的不足，那想办法去解决呗。 嗯。 我觉得都还好，都还好。 对，今天为什么拿通透东西通透来说啊？其实不是说东西通透不好啊，但是相对于南北通透来讲，可能东西通透稍微差一点。但是比如说要跟那什么纯朝北的房子或者西北的房子，我觉得要好多了， 是 对不对？再比如说在东西通透之下，可能像东北通透啊、哦，不，这不叫通透了。东北角的房子，或者东南角的房子，我觉得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嗯、 对不对、 嗯？ 就比那个纯朝北的，你中年不见阳光的要好很多了， 嗯， 对不对？啊，好吧，这个问题不大啊。有的朋友说，知道你租的房子是谁的了？ 什么呀？我说我租那房子是朝东向的房子， 还以为是朝东的房子， 不是朝东向的房子 啊，就是朝东啊，朝东向的房子啊。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邮箱啊，发送您的户型图加上您的问题到住在全拼876@163.com。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好不好？这个明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因为呢离年越来越近了，想必大家可能都要计划着回家了。但是家里边养的绿植，您有没有想过，您离家这么几天，可能因为特别干的原因，绿植可能就哎呀坚持不过去了。 对，特别是那些洗水的。 对，所以怎么能让我们的绿植在您过年回来之后还依然生机勃勃呢？明天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跟您一起聊一聊。非常感谢刚子，感谢谭博士，谢谢。我是夏明， 谢谢，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14点再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